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虫谷》，原著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啊，我哋三个搭咗条人梯，爬咗上一块最大嘅画壁上边。呢个时候，耷低头睇下，下边流动嘅水银已经有半米几深啦，水位仲喺度迅速咁上升紧，六只黑顶嘅火焰都暗咗落嚟，火光响地面度反射出无数条流动嘅波纹，搞到电里头光影不断咁变化，显得十分绮丽多彩，更加系带住十二分嘅诡异。由于怪虫啊，系通过口气嘅肌肉运动嚟控制呼吸系统，以帮助氧气进入组织细胞，而且要求氧气嘅浓度好高。依家典里头火光红红，空气比正常嘅情况下仲要稀薄好多。剩翻嗰几只怪虫呢，就全部摊晒喺地下，俾水银浸住半边身，好辛苦咁点下点下，睇个样呢，都唔使我哋喐手啦，佢哋都就嚟玩完嘅。殿里头大量嘅水银被火一烧，散发出刺鼻嘅蒸汽汞嘅味道，啲味十分难闻。嗱，汞系有毒嘅，好在呢，短时间之内就唔会致命。等肥仔上咗条木梁道，我都即刻缝咗条登山索上条梁道，用滑轮拉咗自己上去。啱啱企定，就諗起木梁上面吊住个毛衣，於是拧返转头睇下。呢一件大红色嘅女巫袍，仲系无声无息咁挂喺我身后嘅一条横梁上面，离我唔够一米。响火光反射光嘅映衬下，呢件衫睇起身好似系有生命嘅咁，微微咁响度喐下喐下。杨雪嚟讲呢一件只系疑人闪婆嘅毛衣，我以前呢就未见过呢一种衫嘅，净系知道呢，如果系同献王嘅祭祀活动有关啊，衫上边一定会有眼球嘅标记。而呢一件红袍呢，系冇眼球嘅装饰。如果系一件毛衣嘅话，咁一定系俾献王屠杀嘅疑人里头嘅重要人物啊。空衫主人嘅尸体都喺晒六足鼎里头，被煮成一油脂。自古相传，死嘅时候着住红衫嘅人，如果咁啱死嘅时候系阴年阴月阴时，就会变成厉鬼。因为红系属阳，时辰系阴，所以呢种厉鬼向黑暗嘅地方几乎系冇弱点嘅，极难对付。所以撞啱年月日时全部系阴时嘅时辰，甚至系一半系阴时嘅死人啊，佢哋嘅亲属多数都系帮佢哋着白色嘅空衣，而唔敢用红色嘅，就系惊住佢哋会变成厉鬼。家仔，我哋三个都响殿顶嘅大梁上面，下边系不断增加嘅水银。殿里头嘅梁柱啱先被火一烤，依家火啊虽然熄咗，但系仍然由于受热膨胀，木头连接嘅地方发出极极格格嘅声。我哋呢个时候都不约而同咁諗到，毛衣上高唔係有个人头嘅咩？啱先顾住被下边嘅水银同大火，又要同啲凶残嘅怪虫周旋，每分每秒都係性命攸关嘅时刻，契弟走得摩爬上嚟，所以一时间都唔记得咗嗰个发出阴冷笑声嘅死人头。依家先至諗返起，毛衣上半截里面是包住嘢㗎。我想確認一下，睇下呢件红衫里面是咪有尸体㗎。但可惜殿里头嘅火已经熄咗，殿顶又变返黑蒙蒙。一件件古怪嘅衫吊喺上面，用头盔上面嘅射灯照过去，显得啲影喺度发来发去。似系索命嘅千年幽灵喺殿顶度徘徊咁。离我最近嘅就系嗰套鲜血感色嘅女巫衣，喺黑暗度睇 从轮廓上来判断里面应该是有东西的。但是头部的位置被一条短梁挡住了，在我们这个位置就看不真。于是我向身后的肥仔和杨雪莉打了个手势，叫他们咪喐住。在水银灌满后殿之前还有些时间，我要擒过去近距离地睇真啲，搞清楚呢一件毛衣里头系唔系附住异人闪婆嘅厉鬼。所谓嘅闪婆呢，就系可以通过食药响精神极度癫狂嘅状态下可以同神进行交流嘅女巫。虽然叫做闪婆，但并唔一定系上咗年纪嘅女人，亦可能系一啲后生女。闪婆响异人里头嘅地位系好高嘅，可以以神嘅名义掌握住全部嘅话语权。我问肥仔攞咗个登山稿，望咗下地面嘅水银，忍住道气向件毛衣嗰边爬咗过去。爬咗几步已经可以睇见佢嘅头啦。嗰、那个系一个血淋淋嘅女人头，大部分嘅面都被散乱嘅长发遮住咗，淨係中间露咗条罅出嚟。个头系垂低向下嘅，喐都唔喐。我想不明啱先嗰个阴森恐怖嘅笑声系点样传出嚟嘅。既然有尸体，就有可能唔系厉鬼而系僵尸。传说僵尸被火烧嘅时候会发出好似夜猫咁嘅悲鸣。咁嘅諗法啱啱出现就即刻俾我否定咗。啱先嘅笑声系一种冰冷中带住阴险嘅尖笑。恐怕僵尸是冇可能发出呢一种声嘅。佢娘亲啦，一定要睇清系咩一回事先至得。如果真系有鬼，我哋就将宫殿嘅琉璃顶炸烂佢，等太阳光照入嚟消灭佢嘅魂魄。即使系查唔出咩东东啊，都要用打火机烧咗呢一件诡异嘅衫，免除后患啊。虽然殿里头嘅光线好暗，但外边毕竟系日头。諗到咁呢，个胆就即刻大咗起身，又向前爬咗半米。呢、这个角度啱好可以完全睇清楚女尸块面。只见佢块面系嗰种冇血色嘅死人面。块面系化咗妆嘅，搽咗层厚厚嘅粉。两个腮边搽咗两片大红嘅胭脂。红色嘅嘴唇亦唔系合埋嘅。毛衣的背面吊住条绳，另一端是绑在木梁上面。由于女尸的头耷低的角度比较大，在我的位置看过去还是看不清她对眼。当我正想用登山稿去督女尸的头，想将她抬起啲，好再睇真啲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条尸突然对着我发出一阵阴笑。一片寂静嘅黑暗里头，啲笑声好似可以令人血液凝固嘅咁。我虽然已经有晒心理准备，但听见啲笑声都吓咗一大跳，即刻向后缩。点知个身失去咗平衡，就响主梁上面跌咗落去。好彩身度绑咗条绳，咁先冇直接跌落啲水银度。但系就响我跌落去嘅一瞬间，头顶嘅灯光响水银度照咗下，心度即刻出现咗个諗法。凌云天宫后殿度有咁多古怪嘅地方，尤其系呢个突如其来嘅水银机关。虽然出口系被塞死咗，但呢个宫殿嘅上层结构即使系冇炸药都可以好轻松咁走出去。咁呢个机关有咩作用呢？唔通唔系用嚟对付入侵者嘅，而系为咗隐藏后殿里头嘅秘密。正喺度谂紧，突然觉得腰一紧，杨出嚟同肥仔正喺度拉紧条绳，慢慢咁将我扯翻上木梁度。我个脑飞快咁喺度思考，眼见殿里边嘅水银越嚟越多，已经浸过咗铜鼎嘅顶覆啦。只要再过多一阵，就会完全浸过瓦墙石壁。 那个一掂就会引发水银机关的地方，应该就是那个秘密所在的地方。照计个秘密应该就在壁画、石壁或者是铜鼎其中的某个地方。究竟会在哪呢？八成是在铜鼎里面，而人尸体里面唔通藏住咩重要嘅物品或者係尸首？咁又唔啱啊。铜鼎里面嘅所有尸体都喺揭开鼎盖之后被大火烧成咗一锅油。即使有咩极重要嘅嘢都烧到渣都冇埋呢，又何必嘥咁多心机布置呢个水银机关呢？我逐啲逐啲咁俾肥仔佢哋拉返上去。大概可能是倒吊造成的脑充血。电里头看到的景象和企直身看到的有些不同。但个脑呢，它变得异常地清醒。我抬了下头，看到电里头地面最突出的就是那一幅摆成八卦九宫形的壁画墙。八卦形壁画墙里头有一幅格外突出，有只虫怪俾个顶盖硬咗喺墙上面，血肉模糊。呢面白底画墙好似打写咗墨水咁，成幅墙都黐满晒漆黑深绿嘅血液肉汁。而且由于个顶盖非常重，幅墙都被撞崩咗忽，几条裂纹向四周咁延伸开去。八幅墙上面嘅壁画好多，其中最特别嘅是一幅画着田角各种诡异的祭祀仪式，正是被那个铜盖撞穿了的那幅。这幅墙一被撞穿，殿里头的短廊即刻就被封死了，又有大量的水银从龙口里流出来。这些都讲明墙里头是藏着什么重要东西，一旦受到外力的破损就会触发殿里面的机关，避不及的就会被水银吞没，全身变黑而死。如果入侵者身手灵敏呢，就可以从殿顶到逃脱。片刻之后，水银亦会灌满后殿，外人就好难发现墙里头收住嘢。呢件嘢一定系好重要嘅。之所以唔用机关将佢关死，可能系日后仲要攞翻出嚟用。但系唔知点解，先王入葬嘅时候唔将呢一件嘢带入地下玄宫，而系收喺明楼宝顶上面。而家当务之急呢，系要喺水银未浸过呢一条裂缝之前，将里面嘅嘢攞出嚟。我当时都冇认真咁仔细推敲，嗰一瞬间呢，只系凭住摸金校尉嘅直觉，觉得墙里面收住嘢。所谓嘅直觉啊，不过系脑里面若干嘅记忆碎片，同五官接收到嘅信息综合埋一齐。跳过逻辑思考，直接就将这些信息中的结果反射到大脑思维里头。其结果的准确程度好大就取决于一个人的直觉判断能力了。这个时候我不顾得自己还是吊在半空，即刻就大嗌了。就在这一幅墙里头，我突然间这么大嗌，将在木梁上面拉紧绳的肥仔和杨雪莉吓了一跳。佢哋两个蒙查查咁都唔知我讲啲乜，就问啦：咩喺墙里面啊？我发觉殿里头嘅拱气越嚟越浓，冇办法再留得几耐啦。家阵亦冇办法解释，就叫佢哋先唔好将我掹上去。我要射落去嗰面穿咗嘅画墙度，睇下仲有冇机会攞到里面嘅嘢出嚟。同时，我叫肥仔用打火机烧咗嗰件撞鬼嘅毛衣，仲交代佢无论呢一件衫有咩古怪，一概唔好理，即刻点火就系啦。然后叫杨柱利揸紧时间擒上去殿顶最高嘅地方炸开啲瓦。我哋三个分头行事，争取喺最短嘅时间里头离开凌云天宫，否则再拖落去先唔好讲啲水银有几毒啦。但系外边就嚟天黑，仲留喺呢个鬼殿里头，咁就真係弊弊都冇咁弊啦。杨雪莉同肥仔虽然唔知我想做啲乜，但係我哋喺一齐咁耐都知道我咁做肯定係有道理嘅，等出咗去再问都唔迟， 於是佢哋两个就即刻分头喐手啦。肥仔恃住电里头黑麻麻，喺高嘅地方睇唔清企得有几高，行动起身都迅速好多。我见佢硬住头皮爬到电角件毛衣度，震腾腾咁攞出个打火机。我知道呢，佢呢一种凶神恶煞嘅人啊，连鬼神都惊佢三分嘅。於是又唔再睇佢啦，自己摇动腰间嘅滑轮，就近踩住座石碑，将个身荡过去幅墙度。荡过去嘅时候，登山头盔几乎就掂到地面嘅水银，双手一掂画墙，即刻向上面爬咗半米先，避开下边嘅水银。秦汉时候加热硫化汞嘅技术已经好发达，嗱呢样嘢咧就真系要归功于秦王汉武嘅不懈努力啦。由于佢哋都非常热衷于炼丹求长生，所以水银技术系相当发达嘅。我伸个头埋条罅度，见到里边果然系露出咗半截玉盒，盒上边缠住几圈嘅金绳，不断上涨嘅水银已经浸到条罅度啦，都嚟唔切细睇啦。调翻转个人，即刻用登山镐猛咁凿幅墙。我当年仲系工兵嘅时候，就成日拆呢啲墙啦，可以话咧系个熟手技工。呢一幅墙系用土砖砌成嘅，唔算好坚固。收响墙里头嘅玉盒体积都唔细，要凿甩一块墙先至攞得出嚟。正响我加快速度凿墙嘅时候，突然听到头上面玲珑咁一声，跌咗好多砖瓦落嚟，一道刺眼嘅阳光射咗入呢个两千年嚟都未见过太阳嘅阴森宫殿里头。我抬起头一睇，原来杨雪莉已经喺殿顶度凿开咗个天窗。天宫嘅琉璃顶唔系好厚，都唔使用炸药，就用工兵铲同登山镐就要凿得穿。阳光斜射入殿，啱好就照喺墙角嗰套毛衣上面。就喺呢个时候，肥仔都点着火啦，嗰件好似染满咗鲜血咁嘅红色毛衣即刻就烧着咗，烧嗰阵就跌咗落嚟，变成一团灰，一掂到啲水银即刻就被卷走埋。我见佢哋两个都已经得手啦，於是我都出尽全力凿甩埋最后两嚿砖，伸手将收响墙里面嘅玉盒攞出嚟，响手度滴咗下，觉得都唔系好重，冇时间去估里面装嘅系乜嘢啦，随手将个玉盒夹喺格拉底，转动滑轮拉返自己上去。依家殿里头嘅几隻兽头仲不断咁喷啲水银出嚟，如果再迟得半分钟，水银就会浸过条罅，我哋永远都再冇机会见到呢一隻玉盒㗎啦。我一返上条梁道，即刻同肥仔汇合，琴琴青咁掹住啲木圆向上爬，跟住就喺杨雪莉凿出嚟嘅天窗度爬咗出去啦。睇嚟依家暂时係避开晒啲险情啦。但你接住落嚟，我哋仲会遇到啲乜嘢呢？我下次再讲。